AHM Live 专辑，带你进入现场音乐里面，感受音乐的力量，歌者的音乐世界。今期我们邀请了快必成为我们特别嘉宾，一连两集，为我们带来多首的靓歌，同埋 Van 仔姐姐一起 jam jam 歌。各位观众，快必 dot live。 神让我们的身心都彼此拉近，藉着你将生命重造，靠着主基督令我冲开苦恼，迎接世间的挑战，齐来参与重建，不应只管眼前，齐来奋斗迎接明天，将天国精神活现，齐来坚守信心，愿意一生爱主，靠着圣灵大能更新改变，面对挑战。神让我们的身心都彼此拉近，藉着你将生命重造，靠着主基督令我冲开苦恼，迎接世间的挑战，齐来参与重建，不应只管眼前，齐来奋斗迎接明天，将天国精神活现，齐来坚守信心，愿意一生爱主，靠着圣灵大能更新改变，面对挑战，参与重建，不应只管眼前，齐来奋斗迎接明天，将天国精神活现，齐来坚守信心，愿意一生爱主，靠着圣灵大能全力到每天，神焦点参与重建，不应只管眼前，奋斗迎接明天，将天国精神活现，坚守信心，愿意一生爱主，靠着圣灵大能更新改变，面对挑战，齐来参与重建，不应只管眼前，齐来奋斗迎接明天，将天国精神活现，齐来坚守信心，愿意一生爱主，靠着圣灵大能全力到每天，神焦点。 好，呢首歌咧叫《新焦点》。咁咧拣呢一首歌做呢个节目嘅第一只歌咧，咁啊，首先介绍我自己先，我系快必啊，系大家好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叫做《新焦点》，就系、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2007年退休型嘅主题曲嚟嘅。咁小弟咧正在呢一个嘅即系地方咧，就系修读紧我嘅文学硕士嘅基督教研究嘅文学硕士。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一首《新焦点》咧，作为呢个节目嘅第一首歌。点解会拣呢个歌咧？好开心，因为呢首歌写歌嘅朋友咧好特别嘅。写歌嘅朋友咧就系、是、赤柱嘅弟兄。咁啊，赤柱弟兄咧就系、是、一啲喺赤柱里面嘅弟兄嚟嘅吓。咁、当然啦，系咪？咁啊，坐监嗰啲弟兄其实啊。咁就曲詞都係佢寫，咁另外仲有一位姊妹叫時芳，時芳咧係我哋神學院嘅師姐嚟，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去咗更新會嗰度做嘢，咁就係服務嗰啲即係喺即係坐緊監啊嗰啲囚友啊嗰啲弟兄姊妹，咁其實好有意思嘅，我覺得佢翻過嚟神學院分享咧，佢就話 佢帶住一啲嘅，即係已經離開咗監倉，就即係投入新生活嘅一啲朋友翻教會。但係嗰啲教會未必係真係接受到嗰啲嘅，即係出嚟嘅朋友咯。咁就仲同阿時方講就話：，喂，你唔好帶啲人翻嚟我哋教會啦，咁啊搞到好雜㗎，搞到我哋教會咁樣。咁我有陣時聽到呢啲嘅時候咧，我就會反省到，即係我自己基督徒啦，係嘛？當然，我又可以反省到基督教會或者基督教同耶穌基督可能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有陣時啊，即係話一個人可能去翻基督教會，但係佢未必係個基督徒啊。等一個人洗咗禮，但係佢未必係真係真正嘅基督徒，所以係可能等於一啲入會嘅儀式啊，等於你加入啊扶鄰社啊，加入獅子會啊咁樣。咁所以咧，我係想將呢一首歌新焦點咧，就係帶俾各位嘅網友。咁赤柱弟兄寫完呢首歌之後咧，知道阿時方姊妹咧就攞翻嚟啊崇基即係神學院嘅即係退休營嗰度唱，咁就問阿時方：喂點啊？佢哋唱嗰首歌中唔中意啊？咁你覺得好幫助到啲嘅即係裡面嘅弟兄姊妹咧？我哋用佢嘅作品，我哋唱佢嘅作品，咁就會同佢係有一種即係彼此幫助，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幫你，我哋都係受佢哋嘅幫助咯。有陣時互相激勵就係彼此幫助，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係新焦點係好有意思咯。特別我中意嗰幾句咧就係、是。參與重建啦，一齊嚟重建啦，唔好淨係睇而家啦，不應只管眼前，奮鬥向住明天啦，將天國嘅精神係活現。乜嘢係天國嘅精神呢？對我自己嚟講，就係基督精神或者天國精神，就係嗰種天國在人間，人間係有一個團契嗰個嘅精神咧，就係天國嘅精神咯。咁我嘅睇法就係咁。所以呢首歌新焦點係我帶俾大家嘅第一首嘅歌。咁啊，我喺神學院其實咧都係嘅生活係好 enjoy 嘅。我介紹咗好多嘅即係。弟兄姊妹啊，朋友啊，就去讀神學嘅。咁就其中一位咧，就係我嘅契仔個阿媽個細妹。咁我契仔個阿媽咧，亦真係反斗惡媽咪啊，鎮山嘅。佢亦都喺我哋嘅嚇咪側邊嘅嚇。阿山，大家好啊！ 係大家好，大家好。我路過嘅啫，其實。係 咪啊？你路過嘅啫係嘛？ 係。我今日其實嚟錄反斗惡媽咪嘅。係。我乘機嚟呢度賣下廣告咁樣。 好嘢啊！咁啊，阿山有阵时咧都系同我哋一齐喺教会里面献诗咧。我哋翻嘅教会一啲有献诗嘅一啲嘅教会嚟。其实而家唔系好多教会有献诗嘅，因为好多都系敬拜赞美嘅教会咧。咁啊唔需要献诗啦，根本成场都系献诗啦，系嘛？ 系冇错。 咁我哋嗰啲传统嘅教会都系要献诗。咁阿山就一齐唱歌。 仲要人才仔仔添，我哋 好厉害。系啊， 包埋我个仔。 系啦，五个人嘅我哋，两对夫妇加一个仔咁样嘅，好高兴嘅真系。咁第二首歌咧就系、是、唱啦嘛，而家第二首歌。叫做讓我家得救吧，讓我家得救吧呢首歌唱完之後再介紹啊呢首歌啊。為何期望要淡忘，誰在夢裡不寄望，暗暗卻內疚不安。叫喊變改的一剎，坦克越界的踐踏，短短在我心可有遺忘。从前承诺这双手，为愿望绝不退后，爱国那傲气不朽。看啊，我这刻怎会绝望，惧怕不理会，滴滴热血于心里徘徊。这夜不懂怎做，看着月冷风高，为弹出一声祷告，盼乎你可听到。神啊，让我家得救吧，像那天你旨意中，摩西引路过山峰。神啊，让我家得救吧，定有天会高唱出哈利路亚。为何期望要淡忘，谁在梦里不寄望，暗暗却内疚不安。叫喊变改的一刹，坦克越界的践踏，段段在我心可有遗忘。从前承诺这双手，为愿望绝不退后，爱国那傲气不朽。看啊，我这刻怎会绝望，惧怕不理会，滴滴热血于心里徘徊。 这夜不懂怎做，看着月冷风高，唯叹出一声祷告，盼乎你可听到。神啊，让我家得救吧，像那天你旨意中，摩西引路过山峰。神啊，让我家得救吧，定有天会高唱出哈利路亚。 呢首歌咧叫《让我家得救吧》嘅，就系、是、Sion Noise， 即系一对我自己好喜欢嘅，即系。即係組合啊，樂隊嘅一啲歌嚟嘅，咁啊，我都認識佢哋嘅，即係幾個成員㗎，一齊去隊個啤去西貢。 有 Michael 我記得。 有 Michael 啦 ，Terence 啦嚇 ，Jeffrey 啦、嗯、，Michael、Terence、Jeffrey， 仲有 Benjamin 嘅，仲有嘅。 同埋 Michael 同埋 Terence。 係啦，咁呢首歌咧，其實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應該係講六四嘅，即係我冇問過原作者啦、嗯，不過作者已死㗎啦，作完只歌就任得嗰啲即係其他朋友去諗啊咁樣㗎啦嚇。咁、啊、應該係講六四嘅，因為佢譬如佢講到話，即係叫喊變改的一剎啦，坦克越界嘅踐踏啦，段段在我心海有遺忘。讓我家得救吧嗰個家咧，就除咗即係一般基督徒可能會覺得啊，主啊，我家要得救啊，我老豆嘅信主啊，佢而家仲拜緊關帝啊咁樣，即係你會咁諗。但係呢一隻歌嘅視野比較大啲，讓我家得救吧個家咧，即係我哋嘅中國嘅意思啦，我相信係嚇。讓我中國都係能夠得到得救。咁點解我會揀到呢首歌咧？其實我前嗰排睇新聞。看到緬甸的一些局勢，咁而我神學院有很多緬甸的同學嘅，其實，咁我睇到緬甸的局勢，看到好多僧人咧就走上個街度咧，就要爭取即係一啲較為即係公平啊、公義啊、民主啊比較好啲嘅即係生活啦，即係為到佢哋嘅國家、為到佢哋嘅人民，而即係死咗成200人，即係根據嘅某啲嘅報道，咁官方當然話死咗好少人啦，死咗10個人啫，其實咁啦。咁我睇到好多相片，睇到啲和尚喺個水上高，喺條河上高嗰啲浮屍，睇到一啲嘅，譬如日本記者俾人即係開槍打瓜咗啦。咁我就會令我勾起翻，即係呢一首歌嘅即係感覺喺度。即係雖然過咗六四啊，過咗即係十幾廿年啦，咁但係咧喺我即係心裏面咧睇到嗰啲緬甸嘅局勢啊、緬甸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就又諗起翻呢首歌，又諗起翻六四，又諗起啲即係喺世界嘅每一個角落，唔係個角落都好似香港咁樣，即係啲股票啊升到過咗3萬點啊，又好勁啊，又大家都即係好豪使啊，又花得起啊，又成啊咁啊。其實世界即係呢啲嘢，我哋梗係要珍惜啦，有好嘅嘢。但係原來世界上有好多即係人啦，或者有好多嘅國家啦，或者有好多嘅民族。仍然在流血和受傷的當中，譬如泰國都是，譬如是吧，之前的即政變那些，我會看到，咦，似乎人其實是沒有改變過，當我們看回舊約聖經，都是用暴力來到去得到權勢的，有很多，即譬如那些先知的時代、列王的時代，都是跟亞述、啊、巴比倫、啊、波斯、啊、等等，都是用暴力呢來到獲得那個的權力、政權，那現在這個世界都是这样的，原来即距离圣经旧约可能几千年了已经，但原来人心原来真的都从来是未改变过，大家都揸住把枪就觉得威晒，揸住那个权力就可以杀人，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即自己都有很多的反省在里面，这首歌就所以跟大家分享了。所以有一啲嘅什麼咩緬甸燭光晚會祈禱啊，咩為世界爭取公義啊，咁嗰啲我都會去參與。其實唔使講咁遠啦，講天水圍就知啦，係咪啊？天水圍好多教會就係識去天水圍做咩咧？去濕地公園旅行咯。好多教會就係識去天水圍做咩咧？去李嘉誠嗰間酒店嗰度食 buffet 咯。去完濕地公園旅行係咪？點解唔去一啲事發現場嗰度參觀一下咧？咩事發現場咧？空中飛人嘅事發現場咯。嗱、各位弟兄姊妹，呢度就係曾經有一個媽媽同埋一對仔女喺度空中飛人嘅事發現場啦。就係、是、你而家企喺呢一度啦，咁樣點解唔帶啲弟兄姊妹去天水圍嘅時候去睇下呢啲咧？去關注一下嗰啲教會嘅事咧？我人係比較呢啲咯，所以我有陣時同 跟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觉得我是较为即系激进啊、社会啊、长毛啊嗰只咯。咁啲弟兄姐妹就话：嗯，我哋要将福音带俾天水围区。我哋耶稣去到嗰度咧，就乜事都改变咗噶啦。Sorry， 我唔系咁睇。即系虽然我系基督徒，我亦都唔同意话你将福音带到天水围，人人信咗耶稣啊，天水围就冇晒呢啲事啦。我绝对唔会咁相信。我相信即系公义喺世界，制度被改变，人嘅生活先有可以得到提升。如果你真系觉得嗯，我哋令到佢信咗耶稣，咁佢就有平安，有喜乐，人生最难得，哈利路亚，耶，感谢主，咁嗰啲，咁可能有阵时对佢哋系一种即系奴役咗佢哋，或者等于马克思话嘅宗教系变咗人民嘅鸦片。你咁哈利路亚，嗯，忘记咗我哋嘅痛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能够天国可以在到人间？人间系咪真系能够有到团契咧？我就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嘅，对我自己嚟讲吓，咁啊，所以就分享呢两首歌。好，我哋而家唱第三只歌啦，阿生。 第三首， 你讲多啲嘢先得噶，阿生。第三只歌你好多嘢讲啊，应该《我的快乐年代》啊， 系好快乐。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无论日夜是如何经过，宁愿在极乐当中的我，沉迷或放弃亦无可不可，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为求在某次尽情欢乐过，时间够了，时针偏偏出了错。虽然呢首歌叫《我的快乐年代》，但都总系有一种悲情嘅感觉喺度。我好中意呢啲咧，即系咧开心之中 都带啲悲情， 都带啲悲情，审慎乐观嘅一种歌。因为我觉得人生里面，如果你话完全系开心嘅，咁就系呃你， 就假噶啦， 系假啦。但你话人生里面完全系悲哀嘅，咁又系假噶啦。其实系嘛，喺悲哀里面，我哋又睇到一啲真系开心嘅嘢。喺开心里面，我哋隐藏一啲悲哀嘅因子，咁就即系审慎乐观咯。我自己觉得 真正嘅快乐， 真正嘅快乐啊！我的快乐年代。咁如果讲到阿生，你嘅快乐年代系几时咧？ 我嘅快乐年代就系、是。我的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 是啦，十零岁那时 候 无忧无虑，又不用怕考试不合格， 是 是吧，但是 都会合格的，虽然不怕、 啊、 但又合格的， 是 又不需要担心经济 啊天跌来当被感、啊、那你的快乐年代是什么？ 我的快乐年代就是 我其實幾時都幾快樂嘅，我覺得。 嗯。 即係 overall 嚟講，我係一個幾樂觀嘅人，我覺得。即係你話讀書嘅時候有讀書嘅開心啦，當然。即係我哋話齋，即係放學或者食 lunch 嘅時候，同啲同學仔去玩啊，又玩捉伊恩啊，喺啲屋村嗰度。咁、大個讀大學，咁又即係識到啲女仔啊，又好開心啊。大畢業咁啊，出嚟做嘢啊，咁到而家即係離開咗電台。即係待業之中， 咁發生咗近件咁嘅事啦。 近年嘅事，咁我又覺得又唔係太差喎，因為喺即係做咗13年電台，一直都未有一個長時間嘅即係放假或者休息。呢段時間可以每日帶住只即係紀念，即係我只小狗。 係咯，今日都有嚟喎嚇，紀念同大家 say 下 hello 先啦。 係啦，帶埋嚟錄音啊咁樣，即係嘗試同一人一狗咁樣四圍去行下街啊。 真 係 好難得啊！呢啲生活 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回憶咯。第一紀念一定冇我咁長命噶啦，即係照計，除非即係上主下個禮拜接走我啫，係啦，否則我會長命個紀念。但係即係當紀念離開升天嘅時候，咁我都回憶翻呢段日子，帶住佢周圍去啊，又去錄音啊， 其中嘅快樂 係一個好快樂嘅年代嚟，我覺得咁啊，所以係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好。好啊，咁啊呢一只啊就系、是、啊， 我什么都没有啊， 阿诗一只歌啊， 又系你老友陈奕迅嘅。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运气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属某某，未明何处有受。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伴侣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望个够，但仍然难拥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但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一切都不算得罕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乐趣到痛苦到悲哀，爱恨全被折扣，亦圆满去听候。有你会有没有，连满意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换个够，命途无奇不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同样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一切都不算得罕有。其实我跟你都不算得罕有。 哇，好好听啊！陈奕迅啲歌真系好难听， 好难听， 我都唔知点样咧。 好难唱啊，真系， 系咪好难听？系好难唱， 好难唱。但系佢真系好正啊！啲歌啊，即系帮佢写歌嘅朋友写得好咧，即系包括佢以前 Black Box 嘅。头先我啲快乐年代就系林建华啦，以前 Black Box 嘅一对。一隊即係樂隊嘅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寫手咯，即係好好有意思，好有 heart， 好有力啊嚇！但願即係如果基督教教會裏面嘅歌都係能夠寫到咁嘅，真係最好。但係又好難，好難界定咩係基督教嘅歌。喺我眼中，呢啲所有都係基督教嘅歌，已經係我啲快樂年代，我什麼都沒有，亦都係基督教嘅歌。如果 師傅你點樣睇呢一首歌？ 冇錯啦，即 係 耶穌基督精神係乜嘢咧？咁樣好，呢一集就到此為止，下集我哋再會。 再見。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AHM 音乐台。